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中国天文年历显示，今天的11点42分将迎来农历24节气中的小暑。专家提示说，小暑期间迎来三伏天，我国将进入烧烤模式和蒸煮模式，公众要注意防暑降温。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医生提醒大家，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外出应该采取防护措施。饮食调理上要以清淡为主，适当吃一些苦瓜、冬瓜、茄子等清热的新鲜蔬菜，多吃莲子粥、绿豆汤、薏仁粥等解暑饮品。生活和工作都要注意劳逸结合，少动多静，规律睡眠，不要熬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冬奥会的消息。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太子城奥运村的旁边，将建设一座中国北方山地风格的以冰雪为特色的旅游小镇。张家口市崇礼区有关部门透露说，太子城冰雪小镇将以太子城高铁站和奥运村为中心，连接云顶和古杨树这两个竞赛场馆群，为冬奥场馆和周边雪场提供共享服务，引领冬奥会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公室近日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设计理念和建设进展。目前延庆赛区已经基本完成规划设计，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进展最快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在今年底完成总工程量的一半。我们再来关注赏花资讯。最近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向日葵花竞相绽放，金灿灿的一片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在这个名叫花田野趣的向日葵景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到欢乐小炮竹、帕蒂小葵、黑天鹅、三阳开泰、桃之春等23个精选的稀有向日葵品种。第四届北京百合文化节正在延庆世界葡萄园举办，文化节将持续到本月31号。朝阳公园海洋沙滩嘉年华近日开幕，今年的海沙节围绕足球主题展开，为期2个月。斥巨资打造的飞跃长城体验项目近日在延庆区八达岭水观长城景区开放，票价为120元。我们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暑期即将到来，记者今天从北京大学了解到，今年暑期校园参观开放时间为本月的14号到8月20号。北大推出个人参观校园网上预约系统，于今天起试运行，每天开放3000个个人预约名额，公众可以提前7天预约。清华大学校园参观网上预约系统从本月的9号开始试运行，散客通过微信小程序绑定个人身份信息，也是可以提前7天预约。接下来是两条生活服务信息。首都二研所中医科今年从本月的17号开始开展三伏贴治疗，学贴由北京市中医医院统一提供。您可以通过京医通微信平台预约首都二研所的中医普通号，三伏贴费用可以通过本市医保报销。中考成绩查询系统已经开通，今天到本月的11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长街由西向东车多，北三环安贞桥到马甸桥由东向西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张大千、齐白石、丰子恺等书画巨匠啊，和很多的艺术名家、收藏家交往密切，有些呢甚至成为了一生的挚友。他们交流艺术观点，品评交换书画藏品，甚至说啊合作创作。所以呢，了解他们的交往故事是感知他们的艺术观念、艺术风格发展脉络的一个前提，更是客观评价他们艺术成就的一个基础。那么您知道他们都有什么交往之间的故事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百年春秋》一书当中啊，记录了诸多艺术名家、巨匠交往故事。咱们先来听一听啊，梅兰芳先生和齐白石先生的交往故事，作者沈红心。 我们的一些前辈戏曲演员，因为从小学戏，没有读过几年书，文化水平较低，但是他们中间不少人懂得文化艺术素养对演好戏至关重要，所以一边演戏一边读书学习。像梅兰芳这样的大师更是重视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提高自己文化艺术诸方面的修养。他不仅经常读书学习历史，而且还专心学过绘画，他与国画大师齐白石也有过一段交往。1915年前后，梅兰芳交友渐广，朋友中有几位是对鉴赏收藏古物有兴趣的。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沪上著名画家金石家吴昌硕特地画了一幅松梅图馈赠于他。通过与他们的交往，梅兰芳对古画也产生了兴趣，他把家里存着的画谱、画稿寻出来，不时加以临摹。罗英公见此，就介绍了画家王孟白来教他绘画。王孟白的画取法新罗山人，笔下生动，尤善灵毛。王孟白每周一三五来教，教法是他当着梅兰芳画画给他看，然后叫梅对临，他则在旁边指点其如何使用腕力，如何布局下笔用墨。在随王孟白先生学画期间，梅兰芳认识了许多名画家，如陈师曾、姚芒富、陈半丁、金拱北等等。1920年左右，梅兰芳认识了国画大师齐白石。当时齐白石是第三次来北京，并开始在北京定居，以卖画为生，很负化名啊。那年秋天，由齐如山介绍，梅兰芳邀请齐白石到芦草园梅宅的书斋坠玉轩来做客。两人早就互相慕名，一见如故。齐白石说，听说你近来习画很用功，看见你画的佛像比以前进步了， 梅兰芳则说啊，我是个笨人，虽然有许多好老师，还是画不好。我喜欢您画的草虫、鱿鱼、虾子，就像活的一样，但比活的更美。今天要请您画给我看看，我要学您下笔的方法。说着，亲自为齐先生磨墨展纸。齐白石笑道：“我给您画草虫，回头您唱一段给我听听就成了。”梅兰芳把几开册页铺在书案上，齐白石画了草虫，也画了鱿鱼、虾子，一边画一边还把落笔的窍门和作画的心得讲给梅兰芳听。梅兰芳看得入了神，当他看到纸上的草虫仿佛跃然而动，呼之欲出，禁不住击节赞叹，简直像活的一样。齐先生才画好，琴师来了，梅兰芳就唱了一段刺汤给齐先生听。齐先生听了点头称赞：“嗯，你把雪雁娘满腔悲愤的心情唱出来了。”那天在座的还有画家汪乃士、作家李世堪。齐白石回家后提了两首诗，其一：“飞尘十丈暗烟惊，坠玉轩中气独清。难得善才看作画，殷勤磨就莫三生。”其二：“西风嗖嗖鸟荒烟，正是精华秋暮天。今日相逢闻此曲，他年君是李龟年。”齐先生特地用宣纸亲笔题字，第二天寄给了梅兰芳。梅兰芳从小就喜欢花草，20岁的时候开始自己动手培植花木，春天养海棠、芍药、牡丹，夏天养牵牛花，秋天培育菊花，冬天则弄梅庄盆景。而自从学画花鸟画、仕女画之后，对养花弄草就兴趣更浓了。梅兰芳最喜欢的是牵牛花，因为牵牛花的形态和色彩都极其的美妙。有一天清早，梅兰芳到齐白石家里去，在院子里看到好几种色彩别致的牵牛花，不仅有红的、绿的、紫的等等一般普通花所具备的颜色，还有别的花所少有的颜色，如赭石色的、灰色的等等。这些个牵牛花在院子里开放，五光十色，如繁星闪烁，精彩纷呈，就把梅兰芳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惊奇地问齐先生：“这牵牛花怎么会有那么多好看的颜色呢？”齐先生说：“哎，这还不算多，养的得法呀，颜色还要多呢。你要是喜欢，也可以来养它。”于是梅兰芳就开始动手，在院里种了许多的牵牛花，从播种、施肥、移栽，一直到修剪，无不亲自动手。他还在花旁边插上一块块小小的木牌，上边写着雨过天晴、锦霞衣、晨光、浓艳等字句，来命名这些不同的品种。养的多的时候竟达到数百盆，待到开放之时，远看如同云锦一片。养牵牛花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牵牛花用人工培植好了的种子究竟是什么颜色，要等开出花来方能决定。如果拿两种本质极好而颜色不同的种子加以配合串种，可以使它变成另一种新奇的图案和色彩。因此养牵牛花等不仅对画花草有直接的好处，还有助于舞台艺术的创造。梅兰芳在院子里赏花，往往联想到舞台艺术，联想到头上戴的花、身上穿的服饰的色彩问题。牵牛花丰富而有变化的色彩，告诉人们如何确当的搭配颜色。 哪几种颜色搭配起来素雅大方，哪几种色彩不易相配。梅兰芳深有感慨，他对我在艺术上的审美现象也有这么多的好处。由于梅兰芳爱花养花，所以他在舞台上表演嫦娥彩花、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等演得分外的出神入化。后来梅兰芳还发起了几位同好，如王勤农、江妙香、程砚秋等一起研究，互相交换新种，观摩切磋，并经常举行不公开的展览，每人挑选若干盆参展，邀请齐白石、罗英公、陈师曾等来做评委，评论哪几盆为优。这些评委幸来时还要吟诗作画以助雅兴。荣宝斋请齐白石画信笺，有一张他画的就是在梅兰芳家里看到的一种牵牛花。梅兰芳与齐白石相识的时候，齐白石已经58岁了，梅兰芳才25岁，但两人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而且梅兰芳正式跟齐白石学画草虫，学了不久便已画得颇为生动，得到齐先生的赞赏。梅兰芳对齐白石十分的尊敬。有一次齐白石到一个大官家里头去应酬，满座都是穿绸着缎的富豪阔人，而齐白石粗布衣裳十分的素朴，又没有熟人招呼周旋，被冷落在一旁。这时候梅兰芳来了，看到齐先生立刻迎上前去向他恭敬寒暄，并把他挽到前排就坐，做客大为惊讶。有人悄悄地问梅兰芳，这是谁呀？梅兰芳故意提高嗓门说，这是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是我的老师。大家这才刮目相看，对势力场中的炎凉世态齐先生深有感触，回去后挥毫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送给了梅兰芳，并题诗一首，内容是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疏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张大千是当代书画大师，他和潘玉良的姐弟情，那被世人所称道。他们有什么交往故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周慧斌所撰写的故事，潘玉良和张大千的姐弟情。 著名女画家潘玉良与国画大师张大千友谊深厚，他们曾一起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一起在台湾举办画展，并多次互赠画作或合作绘画，前后交往达30多年。潘玉良比张大千大4岁，他们以大千弟、玉良大姐相称，情同姐弟。1936年，张大千得到南京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及艺术系徐悲鸿主任的赏识，被聘为该系教员。那时候潘玉良也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因此与张大千认识，他们结识后交往密切。潘玉良非常推崇张大千，经刘海粟引荐，他前往张大千家讨教。巧合的是，张大千是个京剧迷，而潘玉良也喜欢京剧，不仅能唱余派老生，还会唱大花脸。俩人相见恨晚，此后每每聚会，潘玉良经常引吭高歌，张大千则积极称赞，在艺术圈里传为了佳话。 一次潘玉良的画作在南京展出，第二天发现有多幅画被破坏，有的还写有青楼女等不干净的言语。张大千特作墨盒图相赠，寄予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节。1937年，潘玉良为参加巴黎的万国艺术博览会和筹办个人画展，第二次远赴欧洲时，他一直将这幅墨盒图挂在自己的卧室里。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大千浪迹天涯，他与潘玉良各在异乡，少有联系，但彼此内心牵挂不已。多年后，潘玉良和张大千终于在法国巴黎再度相逢。1956年5月，张大千应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萨尔先生的邀请，第一次赴巴黎举办画展，展出近作30多件。当时潘玉良已定居法国，因此张大千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玉良大姐。挚友相逢，倍感亲切。画展期间，潘玉良多次邀请大千弟到自己家里做客叙旧。一天下午，潘玉良准备了一桌的酒菜，并邀请了旅法著名油画家、与张大千同为四川人的常玉，以及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在巴黎开餐馆，实为旅法华侨俱乐部主任的河北籍人王守义等人作陪，还请了一位高级的厨师亲自烹饪。一盘辣椒红烧鲤鱼，一碗香喷喷的四川炸肉，万里海外能在大姐家吃到如此考究的家乡菜，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家了。张大千感慨细致，吃得非常开心。夜深人静，叙旧长谈，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在塞纳河畔上空回荡，张大千的视线情不自禁地投向了墙上图钉按着的一幅彩墨画，那是潘玉良刚完成的幻猫图立轴，两只与真猫一样大小的白猫互相嬉戏，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背景是简笔山石，斜出的枝头摆动几片绿叶，色墨清雅，主题突出，趣味无穷。张大千不由得手捋胡须，沉醉在了画面所营造的氛围中。潘玉良见张大千看得出神，不失时机地说，能在上边提几个字吗？说着，一旁的常玉见张大千并无推脱之意，便从墙上取下画，王守义则立即清理案桌。一阵忙碌以后，张大千略加思索，挥毫写下五行文字：送人最重写生，体会物情物理，传神写照，栩栩如生。元明以来，但从纸上讨过生活，是以每况愈下，有清300年更无尽者。今观玉良大家写其所幻猫，温婉如生，用笔用墨，为国画正派，犹可佩也。丙申五月既望，大千弟张爱题。这段文字加起来虽不满100个字，但却可以看作为张大千的中国画史小论。从中可以窥见张大千对宋元以来中国画兴衰得失的看法。随后张大千又绘制了一幅白莲图赠给了潘玉良。同年七月，潘玉良第一次赴英国伦敦举办画展，临行前他致函邀请已寓居巴西巴德园的大千弟，希望能够结伴同行。张大千欣然应允。在伦敦，张大千为潘玉良画了幅国画百感图，画面上一位古装老人双目炯炯，长须拂胸，屹立旷野，两袖清风，风吹草动，忧心忡忡。画中张大千

1961年，张大千还在潘玉良的芍药图上题写了：玉年孽时，常赋种花诗云，第一，莫栽红芍药，花开春已是江离。今来巴黎，又值春末，且有南美之行，玉良大姐出此命题，漫书其上，为之黯然。辛丑3月30日，第大千。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逝世后，人们在他遗物中发现有张大千写给他的许多信件，以及赠给他的国画墨盒图和画册等。同样，张大千逝世后，人们同样也在他的遗物中发现有潘玉良写给他的信件和馈赠给他的一些画作。此真可谓一谈知己，永不相忘。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著名书画家丰子恺先生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入室弟子，但是呢，他曾经谢绝送上门来的弘一法师真迹。您知道这怎么回事吗？一起来听王永泽所撰写的这个小故事。 徐广忠是李叔同家原来的账房先生徐耀廷之孙。李叔同当年专门给徐耀廷的信件、字画等大部分由徐广忠保存了下来。丰子恺是弘一法师的得意门生，且与弘一法师过从甚密。他长期不遗余力地保护弘一法师资料，弘扬其道德精神，著述颇丰。正是围绕如何保护好弘一大师遗迹，徐广忠与丰子恺曾有过一次书信来往，这是二人之间唯一一次交往。此事在丰子恺文集中只有一处零星的记载，但从中可以看出二人皆发自内心的敬仰弘一大师。他们也都意识到公家即博物馆才是保存弘一大师遗迹的最妥帖之处。二人齐力同心，成功开展了一次对李叔同遗墨的保护行动。徐广忠家住在海河畔粮店后街大口胡同，距李叔同家很近，他是生生暖瓶厂，就是天津保温瓶厂的前身，生生暖瓶厂的美工。其父去世的早，他受到祖父徐耀廷的影响和熏陶较大。徐耀廷的书画技艺较高，与李叔同早年交情甚浓，李叔同常亲切地称他为徐五老爷或五哥。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青少年时期李叔同的老师之一。1946年，徐耀廷89岁的时候才去世。据徐广忠记载，他祖父生前保存有很多李叔同的墨迹和印章，传到徐广忠手中的少说也有30-40件。比如他有一次捐给博物馆的信件就达到16封。另外，徐广忠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将一些藏品特意交给天津一些有研究能力的学者、李家后人或书店，其目的是不使之轻易损毁。近年来，天津发现的印谱、印退等有关李叔同的重要资料，究其严格，基本上都与徐广忠有关联。可以说，徐广忠是保护李叔同资料的一个关键人物。为使这些如今看起来异常珍贵的文物得以留存，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徐广忠也曾力所能及地做过许多的尝试。比如由于住房紧张，他便将这些东西藏在单人床下，日日夜夜苦心守候。他与丰子恺联系， 也是想要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保存。1965年春，徐广忠相继给丰子恺写去了两封信，一是记上李叔同印谱一册，请与甄别后妥处；二是将五件散杂的相关墨迹装裱成横幅记上，请丰子恺代为收藏。这五件散杂墨迹中有三件为李叔同早年的真迹，一是八破图，是李叔同1895年在其故居艺园中所画的，上有一枚信封及一副六折残扇面，信封上写有内有要件，启带至天津河东山西会馆南同兴茂，面交徐武老爷要停转开启，下属李叔同字金石山房记等字儿，并加盖名印。二是李叔同所写的名帖和便函，名帖内容为弟李下顿首，久未晤面，甚担前汗，阁下患腿疾，理当到府问候，余因事务匆匆，是以未客如愿，自送上鲜货双色，去去未意望其景收，此请徐耀廷我哥大人安。而便函的文字则较长，记述的是李叔同与梅雨翁家交往的情况，并写明附上弟今日所刻图章数块，其审收为判等，落款为如小弟李文涛拜。三是李叔同1986年所作祝寿帖，为魏凯金石大寿欢乐康年，上款季平先生正之，下属秉臣李新书同。四是金人张义仆尊徐广忠之主，于1964年秋敬录的红衣大师大出梦诗的一首，为行草，诗云：鸡犬无声天地死，风景不残山河飞，妙莲花开天池舞，弥勒松高腰石围。最后一件是报纸简报，为李叔同早年划船时的照片。徐广忠亦为书道中人，自知这些墨迹的价值，由于自己不便妥管，他便将其力荐给丰子恺。寄出之前，他还请金文学者金月在横幅左侧题记曰：吾乡李叔同先生道德学问人所矜视，徐君广忠之先世曾与友善，今广忠简德先生首记之断指残奸，表而装之，成一横幅，避免散失，而使披览妄读于故旧之风，万两足多矣，以似春金月十年70有四。丰子恺收到这件特殊的纪念物以后，不久便郑重地回信道：我私人不欲收藏，自己所有文物皆捐赠博物馆，况此物乃令祖遗忘，应由你家保存，或由你送公家保存最妥。为使这件横幅内容更加丰富，丰子恺还特意做了一件锦上添花的工作。信中说，书画公会报乃60年前物，今日难得，我已替你补好，请收藏。这特指1900年由上海书画公会所办的报纸刊登的《天涯无有图》照片简报。从此该横幅便被称作六联合璧图了。意犹未尽的丰子恺还在横幅上题记曰：弘一大师早岁一末，天津徐广忠君所藏，虽残篇断简，亦弥足珍贵也。 以祀暮春，丰子恺拜官后题。后前印石门封事和子恺书画。有关李叔同印谱一事，丰子恺在给徐广忠回信中断定，你集的一册虽然少作，却是亲笔。他还提供了杭州西泠印社拟刊印李叔同印谱的信息，希望徐广忠将印谱寄去以便收录。丰子恺回信的同时，又将该横幅全部另封挂号信寄回。徐广忠遂将其视为宝物，愈加珍视。尤其是在非常时期，他千方百计精心呵护，使之躲过了这场浩劫。后来徐广忠把该横幅交于李叔同后裔永存，他认为这样比总在他自己手里更有意义。丰子恺一向对天津怀着美好的感觉，也一直想来天津一游。早在1959年，其幼子丰新梅考入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求学后，丰子恺就经常往天津写家信，父子二人鸿雁传书不断，直到1964年丰新梅毕业返沪才罢。1959年9月25日，丰子恺给丰新梅来信表达内心的感受。明年4月开政协大会时，全家都去北京，回来时去游天津。天津确实是个好地方，我向往已久，因为李叔同先生在天津出生，四五月时天津的气候料想不错。1960年3月下旬，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这一年正值红衣大师80名寿，丰子恺着手创作了《沪生画集》第四集。在如此背景下，他想到天津恩师的家乡来看一看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这一计划看来并未实现，至少从丰子恺文集等记载中尚未见到有关他来津寄行观感的只言片语，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不过1960年4月5日出版的《天津少年儿童画报》上却刊载了丰子恺创作的三幅儿童题材的题诗画，其题诗短小易懂，意趣浓，分别为庭前生青草，杨柳挂长条，新鲜空气里，功课温得好，清明种杨柳，柳条细如丝，他年大杨树，今日手中枝。船里看风景，春景像画图，临水种桃花，一株当两株，缘何向金门刊物投稿呢？其意图值得探查，很可能是他为弥补未能赴天津遗憾而做出的一种心理补偿。 师生深情的丰子恺啊，曾经试图割断尘缘追随老师。弘一法师呢，就告诫丰子恺说，出家呀也有烦恼，大可不必。丰子恺只好作罢。此后丰子恺潜心创作《沪生画集》，这一系列画集啊，看起来是要人们关爱动物啊，不要伤及他们的生命啊，实际上是宣扬沪生就是沪心，救护禽兽虫鱼只是手段，提倡仁爱和平是目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